青花瓷， 哦哦， 景德镇定烧的， 哦， 定烧，你看中间呢，你看人家都写的是万寿无疆，咱这定烧的洲际茶馆， 洲际茶馆， 你看看多正宗， 哦， 哎呀，这个好多是喝茶的东西就这样，源远流长，知道吗？ 嗯嗯嗯， 这个龙井这茶呀， 嗯， 过去人就爱喝， 嗯， 哎，一直传到这辈儿，代代相传， 嗯， 这个东西才正经，这是有品位的人喝的东西。 嗯嗯嗯， 而有些人呢，开茶馆啊，他老想着投机取巧，不拿正经茶叶，拿那苦瓜泡水。说实在的，那个东西他开不长久，知道吧？开不长久啊！哎，这个投机取巧，说是诈骗，这个就算说过了。那你要说创新呢，反正多少也有点那个诈骗的意思。我说这话也不是说别人，不是，也不是说你，就是说别人的，没说你，没说你，知道吗？ 不是 李老板， 你这 您别生气， 你这可 你说话说话啊，有话说话， 太气！我说你这可有点太气人了，你这个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还别来这套，你这玩意儿， 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别跟，看看看，你看，退了不是？退了不是？ 退了怎么了？ 你说你说话就说，你老站什么？你拍桌子干嘛？一站， 给你查钱，我给你查钱啊！ 查钱？ 嗯， 查钱才几个钱啊？ 你不十分龙井吗？给你查钱， 不是查钱，查碗，这查碗的钱，这茶不值钱，茶说个微信不就几片叶子一点水吗？那能值什么钱？说是明钱，明钱哪年没有明钱？哪年没有明钱茶呀？一年一年都有。茶碗能是每年都有吗？这茶碗是我爷爷，我爷爷的爷爷，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，都3万多年前传下来的，传到我这儿了。 不是你说这话不亏心？3万多年前有人吗？ 这三百多年前，300多年前传下来的，传到我这儿几代了？真是的，那不光是一个碗的重要性，它是我们家的一个亲情的传承。我太爷爷传到我手里的就这一个茶碗，什么都没有了。 行， 赶紧给太爷爷，你像话吗？把你给2两银子就完了，我心里难受着呢，我也没心情跟你多要钱。5两银子，赶紧拿呀！ 多少钱？ 5两银子呀，赶紧拿呀！怎么了？ 5两银子，这茶多少钱？ 茶5文钱啊，茶不值钱，这茶碗值钱。 你可是真黑呀、 啊！我不黑呀、啊，这茶碗这是定烧的，知道吗？景德镇定烧的，多年了，用了好几代人，拿这好茶养起来的，知道吗？我这青花都养成紫砂的了。 什么？ 这不是青花都养里边的有这么一层这个包浆了，知道吗？哎，这茶碗里边就这颜色。你沏着白水，哎，一提鼻子一闻， 都馊了， 都馊了，想吗？香着呢，就这茶养出来的，是你给菜了，像话吗？快钱，快钱，赶紧给钱，给钱，给钱！ 行啊，你这就是胡沁， 谁胡沁？给钱，给钱，要不咱找王婆说说，啊，摔碎我们家祖传的茶碗，然后跟他赖账，是不是？ 这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不就是多少钱？ 5两银子。 嗯，给你5两， 哎，这不就完了吗？我的太爷爷呀，5两银子！ 你是把你太爷爷骨灰烧成了瓷碗了吧？你 怎么那么讨厌呢？ 我告诉你，你记住啊，你记住你今儿干的事儿啊，就这么着啊，行了， 再见，再见，李老板，不送了，再见，再见。 事到如今，看来这二位的矛盾啊，已经完全超出了同行竞争的程度了。那么后续将会如何发展呢？别急，接着往下听。 哎，喂喂喂，老板，哟、哎，听说你跟那个周老板，你们俩 周老板是哪老板啊？ 周老板， 嗯，别给我提他。 哟，看来这事儿真的呀，就说你们俩现在又明争暗斗的，又升级了，打怪呀，太有意思了。哎，你能把那个你们那事儿，哎，跟我分享分享啊？ 你怎么那么八卦？ 那天 我上他那儿去完之后，他愣告诉说，